谁人？像离别那天，你甘心再独居？唏嘘的这心，投入了这节目里。如共你过去是相识意恋爱侣，但愿明白我在你亦未能眠，感触成缘可允许。长情孤单的你太多负累，人为失心爱后入睡，在远方于西雅图天空，是你孤寂和心痛，愚昧的泪擦过夜空，在这方车厢暖眠风中，是我失落上冰冻，是这被爱听众内心。 汤宝仪《缘分的天空》呢几日咧就好啲啦，温度嗰方面我知啊，早一排咧好冻啊，即系寒风，即系入晒骨嗰种感觉。咁啊，而家一路咧就去翻十五六度啊，十七八度啊，咁样都好啲。话嗰排一冻咧，想买一啲嘢都好困难，就嗰啲暖蛋啊，嗰啲暖包啊咁样。暖蛋咧，你就系即系你揸住只蛋咧。咁又會比較手會暖啲，手暖啊，個人又會暖啲。咁但係咧，就好多地方咧都賣到即係就冇曬啦，冇貨啊，未翻啊咁樣。但係貼住衫嗰啲咧就有好多嘅。 咁就可想而知，其實睇咗市場嗰、那個供求嘅問題，就知道邊啲會比較受歡迎。貼住衫嗰啲好多咧，可能嗰個感覺又唔同。我揸住只暖蛋，同等於好似你沖杯熱茶啊，滾水都好啦，攞住個杯，哇，攬住個杯咁滯，嗰對手啊，咁咧就温暖好多。咁所以咧，暖蛋就有呢個作用嚇。但系而家温度提升翻高翻嘅時候咧，又冇咁合適啦。今日天氣方面咧，有股偏東氣流正係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係大致多雲，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概21度。今日會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幾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温暖。早晚亦都有一两阵薄雾，预料有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周末期间抵达华南沿岸的。而家16度。 漂泊的眼中，茫茫像风中小鸟奔向破天空，繁华内心中一点点的痛，像候了归家却无踪。红尘如掩盖的暗涌，流浪在漆黑少了可回觉惊恐，遥遥预感你身边有点动，待月满初秋之际，无正浓跟你再碰。意恋中意气中意意中，每晚观望长空，春的风秋的风冬的风，我也觉得冰冻。别望真我泪滴的笑容，我有我觅少了的影踪。意恋中意气中意意中，每晚观望长空，春的风秋的风冬的风，我也觉得冰冻。别望真我绝望的笑容，对与错真已淡忘，仿佛已交出一切远方中。红尘如掩盖的暗涌，流浪在漆黑少了可回觉惊恐，遥遥预感你身边有点动，待月满初秋之际，无正浓跟你再长空。春的风秋的风冬的风，我也觉得冰冻。别望真我泪滴的笑容，我有我觅少了的影踪。意恋中意气中意意中，每晚观望长空，春的风秋的风冬 切，远方中。 刘德华早期嘅一首歌曲比较哀怨啊，绝望嘅系咩呢？笑容，咁冇咗笑容喺面头，你嘅面上面，当然就系来自心底嘅唔开心。电视剧《天蚕变》套剧当时都非常受欢迎，里面的歌曲都很配合，很好听的。有关正杰那对《天蚕变》《天龙诀》，同在《天蚕变》里面的刚才那首歌《换到千般恨》，刘英雄。 鸟儿一对结伴一 张德兰嘅《风尘泪》吓，都系一啲清流嘅嗰啲剧集啊！即系以前喺1980年代嘅时候，一套咧受欢迎嘅剧集，我嚟即系啊竞争打仗嘅一套电视剧。咁当时嘅主角咧就系刘松仁啊、朱刚同埋忝俐啊，主线就系富家公子同清流女子嘅爱情故事。咁而系以唐朝末年牛李党争作为背景嘅一套电视剧。风尘泪，早晨啊！而家温度16度，新闻之前， 谁点这火焰？ 徐小明， 和歌品中宴， 木棉袈裟。 热风分苦脸，冻悲震屋檐。谁点这火焰？顷刻烧我宝殿，燃起我激怒，惹我犯险。如这是个地狱，我也可以参战。慈悲我心中记，杀戒开于剑尖。谁敢破火焰？如今我冲前，令把刀锋舔，凡苦尽体验。剑尖，谁敢破火焰？如今我冲前，令把刀锋舔，凡苦尽体验。滴血加沙焰，重返。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602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七宗属输入，其余是本地个案。再多110名染疫者死亡，年龄介乎19至104岁，其中83人是过去24个钟头离世，其余27人是滞后数字。第五波疫情爆发以来，已经有512名患者去世。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说，其中一名死亡病人已经接种三剂新冠疫苗，第三针在去年11月接种，不清楚是打哪款疫苗，但死者本身有长期病患，包括晚期肾衰竭及乙型肝炎。他说不应该见到一名病人打了三针都死亡就代表疫苗没用，重申整体研究显示接种疫苗一定能够减少并发症及死亡率。政府计划容许快速测试阳性人士在网上系统直接登记阳性结果，不用再经过核酸检测确认。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说，平台很快会推出，当局不排除会抽查，如果提供不实资料可能会被检控。欧家荣又提到，现时市面有很多快速测试包出售，建议市民要向信誉良好的零售商购买，当局在网上亦有展示合乎标准的产品。另外，欧家荣说，由于社区疫情严峻，早前核酸检测出现樽颈，当局现在暂时没有在安心出行程式通知市民去过的食肆曾经出现确诊者和要做检测。深圳口岸指，由3月1日零时起，在入境口岸核酸检测为阳性的粤港跨境货车司机，自确定之日开始21日内不得入境。另外，经批准纳入入境豁免名单的粤港跨境货车司机，赋予粤康码的黄码，入境后需要严格按照申报轨迹闭环管理。由3月1日零时起，粤港跨境货车司机凭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入境，每日入境的时候采用快检和常规核酸双检测，并在指定住宿期间每日一次核酸检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和暖，早晚亦有一两阵薄雾。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因应疫情最新发展，医院管理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医生作出以下呼吁。 大家好，在过去一段时间，香港確診新型冠狀病毒的人士數目大幅上升，令到醫院面對非常之大的壓力，而我們急症室也都非常之擠迫。所以我在這裡呼籲大家，如果你不幸確診了新型冠狀病毒的話，而你病徵是很輕微或者甚至乎沒有病徵，請你不要來急症室，因為急症室我們都不會安排你進去醫院的。如果你認為自己還有需要去看醫生的話，你可以預約我們的指定診所，我们那里的同事是会帮得到你的。另外呢，我们有一个新的出院安排，病人在经过医生的临床评估，如果认为适合呢，就会安排他出院继续接受隔离。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新的出院安排呢，可以腾空一些病床去接收一些最需要住院的病人。我们预计呢，未来一段时间疫情依然会非常之严峻，会有很多病人，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来到医院的话呢，请大家跟我们的同事合作，我哋一齐去克服呢一个疫情。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打埋第三针添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我是阿斯，我初头食大麻以为没什么，点知后来发觉自己会无端端傻笑，出现幻觉，还想埋瘾。有一次同朋友一起食大麻，他突然面青口唇白，全身在度震，我估唔到大麻会咁伤身。之后我确信大麻有害，已经戒咗。 有毒品问题打18616，或用 WhatsApp、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记住，大麻系毒品。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跨过鸭绿江》，讲述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故事。 邓华和彭德怀都认为李奇微所率领的美军反复骚扰我军是为了探听虚实，摸清我军主力位置和作战意图。究竟李奇微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 国剧周末影院《跨过鸭绿江》，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播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真系要大家要精精神神、健健康康先得啊！呢、这个时候真系唔可以病啊！普通嘅头晕身庆咧，以前都话去睇下医生，而家头晕身庆咧就会有啲即系心里边都有啲恐惧，有好多啲嘅联想吓、啊。就系而家呢个即系疫情咁严峻，寻日成20000多宗。日日听见啲数字，即系以前都冇谂过，以前咧即系最多咪系即系过百三位数字，跟住哇，然之后四位数，去到有五位数，都系即系会令人系即系有啲担忧啊，会点咧咁啊？或者可能都听见身边好多嘅朋友啊、亲友啊，都哦有中咗咁样，咁就都要睇下。他们如何啦，有什么可以支援啦，但是现在呢去医院都刚才都听到个即呼吁啦，所以大家呢就是现在我们都要自求多福啦，都要好好的保护自己，任何的事都不能松懈啦，但是又不要那么过分紧张，过分紧张的时候呢又会令到自己很害怕的，做回平时的事，大家回一些你自己一个个预防这个疫情，自己可以做好啲咩嘅防御嘅措施啊，等等啦，都系我哋健康嘅基本原则。大家要充足嘅睡眠，多啲做运动，心态健康。星期一嘅清晨，现时系5:39啊。 若我懂得一切法术，用我无穷法力把它俘虏。所好，对我更好。 穷乏力把他俘虏，必须俘虏了他，要完全受摆布，随传随到。 叶德娴嘅呢首叫做《施展法术》，如果真系有法术可以 money money 空一点一指，你就可以心想事成就好啦，系嘛？唉，世界上边有呢啲嘢噶？喺电影里边啊，或者自己喺个即系个人嘅思考个幻想里边咧，去梦想成真啦。如果真系有嘅话咧，真系第一个法术系做咩咧？就希望全球嘅疫情快啲走晒，咁啊个个健健康康最好吓。但系边会有咁样样啊？都系要好多嘢都系佢要经过一啲嘅过程，一个几长一个艰辛嘅旅程，你先可能会或者达到你嘅愿望。咁而家大家就唯有都系等待呢一日嘅来临。不过等嘅当中咧，当然都系要。是要频频要做好自己，不是坐在那里就有收获的。那也都靠社会很多的大众的合作，就个人本身的都要配合等等。那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公共医疗的系统都真的濒临崩溃的边缘。那有些机构就发起就帮手做一些事了。今天开始是免费扩大送药到户和社区支援服务。就为一些长期的病患者和居住在院舍以及社区隔离措施的患者就提供代领药物的服务，也都会安排就是药剂师提供遥距辅导服务，为期就会十个星期直至到五月七号，是为是居于安老和残疾院舍临时居住在社区隔离设施的确诊患者，以及在医院管理局普通科或者专科门诊复诊的长期病患者提供专人代领药物的服务。基金会会直接将药物送到院舍和患者的住处，同时都会提供就是遥距，这个是有药剂师遥距教你怎么吃药。计划是涵盖病情稳定的长期病患者，只要你是个地址适合药物的派送就可以登记服务了。但要留意，有些就是自费的药物就不包括会派送买的。患者是可以透过代理人经服务热线、短信或者网上表格提交申请，同时透过医健通提供个人资料给香港药学服务基金。当申请获通过之后，患者是需要签署服务授权书，并且确认申请之后大概三至到七日就会收到药物到户时间同埋相关嘅安排噶啦。 是啊，呢对两夫妇嘅组合啦，之前吓佢哋系合作愉快嘅。阿爸喺七十年代嘅时候播落，即系录落好多靓嘅歌曲。刚才就其中一首《Mamma Mia》。早晨，你听紧嘅清晨爽利节目啊，今日咧就系2月28号星期一，农历嘅日子系正月28。现时时间系5:49。今日天气方面咧系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1度，吹和缓偏东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早晚都有一两阵薄雾啊。 虚无的月亮，身上了天空游。 刀郎敖包相会。 为什么旁边没有？ 郎的这首《敖包相会》是电影《草原上的人们》里面的其中的一首插曲。 他身着戎马袍呀，白羊角呀，白羊角，哎哎哟呀，眼看他跑不了呀，过桥。 青山远曲这首当时都很受欢迎的歌《一条桥》，受疫情影响心情不佳，希望祝福大家哈，透过这首歌祝福大家健康愉快， 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心坎中聚满百般好，长存百般美，充满欢喜，好开心，共你好知己，时时笑开眉。春风为你撑开满山花，秋月伴你天空万里飞，让夏夜灿烂，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至。祝福你，随你冲天志，百尺竿头高起。笑开眉，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全百般美，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共你好知己，时时笑开眉。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月伴你天空万里飞，让夏夜灿烂，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至。

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来到医院的话，请大家跟我们的同事合作，我们一起去克服这个疫情。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九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港台电视32，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给更加有需要的人，保护我们的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的人士，检疫期间不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019寻求支援。只要我们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由香港电台、香港警务处联合制作防骗攻略。 这个 Mays 我已经用了很多时间在网上跟她嘘寒问暖，她已经对我没有戒心，还当我是她男朋友，是时候出手了。 BB， 今次我还有钱过超人。 哇，这么犀利，什么事啊？ 有个交易平台搞了个虚拟投资比赛，我破解了他们的程式，跟我买一定赚啊。首先你要注册做会员，之后联络他们的客户服务员，这样就可以了。 Hello, Miss， 我是坤人金控的客户服务员。如果你要启动账户，需要存入20000元作为投资本金。 哇 ，BB， 我们赚了2100元啊！ 这个比赛买得越大，赚得越多，你今次买50000元啊！ 吓，咁多！ 快啲赚够钱，我哋咪可以见面咯。 咁好啦。 Miss 啲钱过晒我手，你估你仲揾到我咩？ 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 如果喺网上面有人想结识你，大家就要小心。如果对对方嘅身份有怀疑，大家可以尝试同对方要求视像通话。仲有，如果与此同时啦，大家可以喺搜寻器入面搜寻对方嘅社交账户，或者睇下对方社交账户入面嘅朋友圈系咪有异常。大家要谨记，千祈唔好下载一啲来历不明嘅应用程式啊！大家要时刻谨记，在网上交友要时刻谨慎，保持警惕。就算跟网友熟络了都好，对方叫你做 Honey， 跟你讲有一只虚拟货币值得买，大家千祈不要盲中中走去投资，一定要小心一些回报高得不切实际的计划。 假情假意假投资，睬你都傻。如有任何怀疑，可致电防骗二热线18222查询。 有怀疑即打1822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又一个朝头早啦，星期一嘅朝头早呢个时间嚟到6:12啊！天气方面咧，啲温度咧都系去翻一个适合啊、适中嘅温度，唔系太热，又唔系太冻啊咁样。咁啊，而家股偏东气流咧，净系影响广东沿岸啊。咁啊，受一股较潮湿嘅偏东气流影响咧，喺未来几日咧，广东沿岸有几阵薄雾，日间和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周末期间抵达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大概21度，吹和缓偏东风， 展望在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和暖，早晚亦都有一两阵薄雾。现时室外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78%。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是属于高。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二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一了，在钱佩卿身边的呢就是钟仔钟志光。早晨啊钟志光。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眨下眼又一个月了。 好快啊。 咁跟住呢你又唞一唞，你个唞一唞喺呢度啫，但跟住你其实忙你嘅工作。然之后呢我哋又再隔一个月呢又听下你。同我哋分享一啲古仔， 系 或者啲好诗吓， 系啊，咁啊，今日咧就打算同大家讲下孟子， 系 啊，孟子我记得咧就，如果你讲紧系一啲比较大嘅著作咧、我就讲《论语》多过孟子， 系 咁嗱，因为其实咧孟子都重要嘅，特别喺宋朝以后咧，嗰、那个科举咧就会定咗《论语》啦、《大学》啦、《中庸》啦，加埋孟子咧就成为四书，咁、其实即系个 syllabus。即是考科举呢就是要读这四个作品啦。兼且呢仲要是读朱熹注释的。咁所以呢是好重要的。即是说呢你想做官你一定要熟读佢。咁其实呢中国人呢最叻是什么呢，我觉得最叻就是考试。即是到今时今日都是的。 是。 你考什么呢，他会因应你考什么呢去做什么的。你说八股文难呢，你今时今日要入大学要考八股文，啲学生一样写得好。咁、所以呢其实喺某个角度睇呢，那个课程呢係好重要嘅，特别係到今日。即係如果呢个教育嘅课程啊能够加多啲道德教育啊、令到大家嗰个道德意识係会多一啲啊，一定係好嘅。咁但问题面对住喺教育体制当中，可能我考数学咪数学囉，我点会讲得道德㗎啫，係咪啊，我读物理化学咪物理化学咯，我唔会讲道德噶，咁似乎即系讲道德嘅咧，就系中文会有啦，或者中国文学会有啦，咁但系似乎个重点又唔系摆喺嗰度，咁所以有时都几唏嘘咯，我哋觉得。 睇翻系孟子咧都好嘅，佢几时都教你做人嘅道理， 啊、 我哋应该要点点点咁样吓。 系啦、啊，咁、孟子同《论语》咧就有个好大嘅唔同嘅。 嗯， 《论语》咧就系一个语录嚟噶嘛，我哋都同大家讲嗰时咧，因为喺啲片段啦，当呢个孔子同佢嘅门人大家相处嘅时候咧，就系啲嘅点滴啊，咁但系中间咧蕴含好多人生嘅道理，咁兼且咧就配合个时代， 嗱、 一定要配合时代，因为咧你唔配合时代，你抽离咗睇咧，好似觉得咦喂点会咁噶？嗱，譬如我记得嗱最简单，譬如喺《论语》讲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咁呢个你觉得喺摆而家呢个情况好似唔好啱喎，咁佢意思就讲啊，你爸爸妈妈喺度咧，通常就唔好远游啦，吓游咧你都知道个方向，话定俾佢听啊。但系而家有几多子女会系咁啊？但呢个就时代唔同咗啊，因为大家嗰个沟通容易咗啊嘛。哎，我去咗某度，打个电话俾阿爸俾阿妈咪得咯，系嘛？所以你又唔好用今日嘅角度去判断咧。是当时春秋时代啊各方面的时代那个社会民情是不同了的。咁但是呢孟子的特别之处呢，佢就不是语录来的。佢一篇好完整的文章来的。咁、当然文章分了好多段啦，好多章节啦，带出不同的意义啦。咁而如果你讲读来讲呢，我觉得孟子是深好多。孟子深好多的。因为呢佢啲文章呢是都几长的。不过孟子的辩说能力好强的。咁同埋有时呢都几有趣的。 不如我哋读一读㗎啦。 係啊。嗱佢总共有七篇嘅，孟子整整有七篇嘅。咁我今日想同大家睇呢就係一个几特别嘅篇呢，係尽心篇。咁特别之处呢呢一个尽心篇呢，就当然孟子七篇都分上下嘅，即係总共係有十四篇嘅。咁佢头六篇呢都係用人名呢係做主题嘅。咁譬如好似梁惠王啊、公孙丑啊，咁都係用人名做主题嘅，同佢有交往嘅人啦。咁、但係嚟到尽心篇呢，就主力呢就讲尽心，咁係讲好多心性学嘅嘢嘅。咁我哋呢就同大家睇呢係佢嘅第一章。 好。 第一章。好，佢好简单嘅啫，说话就係、是。佢话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嗯。 夭寿不移， 修身以自知，所以立命也。其實呢大家好聽到哇，好多有心有性有心有性啊。咁其實咧，佢個道理好簡單嘅啫。佢話咧，我哋一個人咧，如果要充分實踐佢內心嘅要求咧，就一定要了解個本性係咩先啊，即係呢個尋根啊、尋源啦嚇。你個本性係咩咧？咁所以佢話咧，你要盡心者咧，盡其心者咧，就知其性也。你點樣可以知道我哋嘅本性咧？你要盡心，你唔盡心咧？你就無從說起㗎啦。咁同樣呢亦都可以提醒大家，因為佢哋有一套既定嘅思想、既定嘅入路嘅。如果你唔同意，即係我哋聽股就莫博股啦。你博即係唔同意啦，唔同意呢就無從再說落去㗎啦。等於呢佢成日講喺中國古籍呢好強調天。咁呢個天呢就唔係我哋見到嘅自然界嘅天。佢哋認為係一個有意志嘅天。咁如果你接受呢個概念呢先至可以呢係繼續讀落去。如果你接受唔到呢個概念咧，你話：，個天邊有咁多嘢啊？天咪天咯，最多係落雨行雷嘅啫。咁但係喺古人睇嚟咧，落雨行雷咧即係天嘅意志嚟嘅。咁所以咧，大家發覺咧，特別係古時咧，覺得啊，你有天災啦，咁啊皇帝咧會下詔罪己啊，即係覺得點解有天災咧？因為我做得唔好啊，所以個天懲罰我哋。咁但係如果你唔相信天有嗰個意志嘅天可以透過天災去懲罰人呢，咁你即係唔接受呢一套，唔接受呢一套呢根本呢即係無從談起啦大家。咁再講返呢度啦，佢話呢當我哋呢係知其性呢了解個本性呢就會了解嘅天啦。即係正如我剛才所講，你要接受呢個係有意志嘅天。咁跟住呢就存其心養其性者呢，即係我哋諗下保存咗我哋內心嘅原狀，養育我哋嘅本性呢就是侍奉天的正確方法，即是按正道而行了。簡單來說按正道而行了。那這件事呢是短命和長壽呢都不會改變的，即不應該因為你的人生際遇呢去改變的。修養自己這些任務呢就很重要了。你怎樣自己呢是令到自己安身立命呢，這個是很重要。其實呢剛才我說短命和長壽都不會改變的態度。這個整整在儒家呢有一個说法咧叫做知命守义啊，呢个好重要，因为咧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你知道你个命嗱，喺讲到命咧，有个命限啊，一个命限咧，即系我哋人咧始终有限制嘅。你唔可能，亦都冇可能话你要乜就乜噶啦。咁当我哋面对住一啲嘅困境嘅时候咧，我哋知道哦，原来我哋嘅命，命水啊，即系啊得唔到呢样嘢噶。咁但係你係咪因為咁樣而去轉咗你自己嘅思想方向，去為非作歹啊，或者係挺而走險做一啲唔合乎道德嘅事呢？唔會，喺儒家嚟講係唔會，因為係知命，不過你要守義。即係等於呢我哋成日講呢最典型知命守義嘅例子呢就係杜甫啦，考幾次科佢考唔到，咁佢自己想做官，咁其實佢想做官未必係為佢自己嘅榮華富貴，佢係希望呢係治君尧舜上就再使風俗舜，就希望呢係幫到呢係天子治理國家嘛，令到人民呢有好嘅生活嘛，呢個係佢良好嘅願望。咁但係考幾次科佢都考唔到啊，就又唔受到重用啊，最叻呢做個十位小官啫。咁但係佢冇改變佢嗰個人生態度喎，佢繼續呢係默默地幹，雖然好艱苦，但係佢冇放棄喎，寫咗好多好嘅作品。咁呢個呢就係知命守義嘅表達啦。咁所以呢個係好重要嘅。所以呢其實我哋講緊呢立命呢係好重要。即係立命者呀呢，你知道你自己要做啲乜嘢。 即係你要有一個目標，又好清晰自己現在此時此刻。 冇錯。 係一個咩位置。 冇錯冇錯。通常我講得命呢或者呢個使命立命呢、基本上可能嚟自幾個唔同嘅方向啦。就譬如為人民服務，因為大家呢係選我出嚟，等於而家可能係選咗立法會議員啊，或者係區議員咁啦，呢個其中一個使命嚟嘅，我幫人做嘢嘅。咁第二嘅呢可能係話我自己俾自己嘅使命，原來呢我目標呢要做醫生，咁我希望呢係懸壺濟世，咁呢個係自己俾自己嘅使命嚟嘅。咁第三種呢就係、自己發現一個使命。咁呢個呢就恰恰呢就同呢、這個喺我哋講論語呢係都講過嘛，孔子呢就話五十而知天命嘛。咁呢個五十而知天命呢點解去到五十呢，咁五十一得唔得呢？咁我記得講呢度嘅時候都同大家講過，其實就弱莫嘅啫，即係唔會話一定係五十，咁有啲人可能到六十先知又如何啫。咁即係話呢喺人一路一路行緊去呢，你累積咗人生經驗嘅時候呢，你會發覺原來個上天呢有啲嘢要我做㗎喎。咁早做唔到喎，因為 你早嘅時候你冇咁嘅知識，或者你冇咁嘅抱負啊，去到某時某月 啊，原來我累積咗某個經驗嘅時候咧，誒，原來你知道誒個天係俾啲任務你嘅，譬如嗱。好似啊，原來你做生意做得唔錯嘅，累積一定嘅財富嘅。咁到某個時候，你可能會發現，咦，個天可能幫我喎，俾咁多財富我。啊，原來要我幫翻其他人喎。 係 啊，咁我咪做慈善家啦。 所謂嘅使命啊，嗬。 係啊， 佢幫你，你幫人。 係啊，係啊，所以咧，呢個咧係好重要嘅。 嗯。 咁但係你幾時先知咧？有啲人可能終此生都唔知。 嗯。 咁呢個就好難去定理去説一樣嘢啊！你實要咁樣。冇一個人生係準係咁樣，而只不過咧喺瑜伽或者孟子咧就提供一個常規。呢、 嗯、 個常規係咩咧？就話我哋要盡我哋嘅心，盡心就知性啦。啊，知道咧個本性係乜嘢？其實個本性咧好簡單啫嘛，就係向善心咯，向善性咯，係嘛？即係人係喺孟子嚟講咧，人係向善噶嘛。孟子咧就冇講過人係善嘅，即係人咧其實有善有不善嘅。不過咧。我哋就係向善多啲，或者咁樣講，我哋係有行善嘅能力。啊，呢個就係我哋嘅心啦。你嘅心運唔運作咧？嗱，喺孟子嘅體系就咁講啦。好多人咧成日咁講啦，即係啊，你有冇良心啊？或者我有良心啊？不過你嘅良心同我嘅良心唔同啊。咁喺孟子就唔係咁樣講嘅。啊，孟子就話大家都係有良心，不過咧你嘅良心運唔運作咧？你嘅良心唔運作嘅時候咧，咁你咪即係冇良心咯。咁佢講緊咧有個講法咧叫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嘛。即係個心咧，唔係話放心得啦，放心啦，唔係，而係你個心咧係放咗出去，你收唔翻翻嚟啊！即係變咗咧，你控制唔到啦。咁你會做好多唔道德嘅事啦。咁所以最重要咧就係你個心啊。喺佢哋嚟講咧，最重要你個心。你個心咧係能夠盡你個心咧一個自然之性嚟嘅，自然之性嚟嘅。你唔需要話我因為咧我要行善啦，所以咧我就哇大羅大姑去行善，唔使嘅。你只要盡你嘅心咧，係按住你個本性咧，人嘅本性咧就是向善嘅，人係有擇善嘅能力嘅，啊咁最終極咧就叫止於至善啊嘛，咁呢個咧係好重要，即係話咧喺孟子嚟講咧，佢提出咗一個我哋可以做出善行嘅合理性，咁而呢個合理性咧就係要恆常嘅，咁唔係話偶然嘅。點解呢？即係等於你話啊，我今日中意做善事，行出去咧就見到個乞衣，咁我咪俾一蚊佢啦。你做咗善事啦。喂，聽日我又唔中意做善事咯。我見到個乞衣咧，仲將個乞衣兜都踢走嘅。嗱，呢個就冇個常規啦。咁即係換句話咧，亦都唔合理嘅。佢話我哋人咧，只要你盡到我哋嘅心咧，就一定按本性而行，而你存其心咧，就會養其性咧，就會一。定咧係向住一個至於至善嘅道路而行，即係話講出咧係有恆常性、合理性。點解我哋會行善咧？點解我哋一路一路咧係會追求嘅善咧？咁當然咧，即係喺整個文本方面咧，即係我諗我三言兩語真係 好難講曬， 唔係咁容易解釋。 係 特別我都同大家講咧，孟子係相對咧佢特別講到心性嚟講咧係會比較深啲嘅。咁、我就建議大家如果喺呢個課題有興趣咧，去坊間咧係買相關嘅讀物嚟睇。當然你話喂佢寫啲古文嚟嘅喎，會唔會好深啊？第一佢唔係好深，第二咧。就算你驚心咧，你揾個注解睇個注解，咁啊坊間好多書咧可以幫到我哋嘅。咁只要咧你有興趣，慢慢去讀，你一定會讀得好好嘅。 係咁啊，總括而言之咧，今日咧阿鍾志光同我哋所講嘅孟子嘅盡心篇咧，即係叫我哋做事都要問心， 係可以咁講， 盡心盡全力去做嘢嚇。 希望大家都行善啦 嚇。係啦，冇錯。好，咁啊唔該曬鍾志光，隔一個月， 四月先見咯， 再見你啦。 OK， 拜拜。 拜拜 人生的苦与乐，像那月的亏与盈，人有得意失败，像野草有枯荣，成败有天意，在那早与迟，何必多嗟叹声？人间的福与祸，像那天的阴与晴，情绪充满起伏，路有宽窄不平，人自有兴替，定有好作为，年轻应多憧憬。失不必计，狂风中知草径，人间 揭遍地，愿创出新的里程，怀里充满希望，愿献出冲小径。人间荆棘遍地，愿创出新的里程，怀里充满希望，愿献出冲小径。愿献出冲小径。冲小径 都好配合头先嘅话题，呢首歌李隆基嘅《人生曲》啊，结束我哋今日星期一嘅清晨爽利，咁到下个月咯，吓，听日就下个月啦。3月1日星期二朝头早5点新闻之后到6点半，清晨爽利再见你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乌克兰同俄罗斯同意在白俄罗斯边境地区举行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通电话后，同意在无前决条件下展开谈判。俄罗斯表示，卢卡申科同泽连斯基通电话后，再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指乌克兰会同俄方谈判，地点在邻近乌克兰边境的白俄罗斯戈梅利州。俄军持续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目击者说俄军已经进入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首都基辅仍然被围攻。乌克兰透露，世界上体型最大、起飞重量最大、唯一一架安225运输机在基辅附近遭俄罗斯军队摧毁。俄罗斯承认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中有俄军伤亡，并没有透露具体数字。俄罗斯国防部在公告中强调，俄军损失较被灭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少。外界指出是俄罗斯首次在公告中承认有伤亡。俄罗斯国防部强调，俄军继续尊重放低武器的乌克兰士兵，会被送回和家庭团聚。较早前，乌克兰和俄罗斯同意在白俄罗斯边境地区谈判。政府计划容许快速测试阳性人士在网上系统直接登记阳性结果，不用再经过核酸检测确认。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说，平台很快会推出，当局不排除会抽查，如果提供不实资料可能会被检控。欧家荣又提到，现时市面上有很多快速测试包出售，建议市民要向信誉良好的零售商购买，当局在网上亦有展示合乎标准的产品。另外，欧家荣说，由于社区疫情严峻，早前核酸检测出现樽颈，当局现在暂时没有在安心出行程式通知市民去过的食肆曾经出现确诊者和要做检测。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和暖，早晚亦有一两阵薄雾。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时间来到早上6:33，欢迎收听2月28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任顺希和汪明希。早晨，任顺希。 早晨，汪明希。早晨，各位听众。今早的节目我们会继续关注疫情的发展。第五波疫情至今，多间院舍都有院友和员工感染，院舍的人手紧张，社署就会紧急向内地试行直接聘用1000人，会在短期之内抵港，同时亦会有时限地放宽补充劳工计划部分的规定，稍后我们听下有关详情。 第五波疫情感染人数屡创新高，有医护工会说公立医院人手已经濒临爆煲，连换片、喂食等基本的护理服务都难以应付。医管局就表示，确诊死亡个案增加，公立医院殓房已经接近饱和，有遗体因为未能够及时运走而要摆放在急症室。一阵听下双方讲法。 受疫情影響，有長期病患的人士可能因為沒有人幫助，未能夠到醫院覆診而出現不夠藥物，甚至可能是會斷藥。有團體就推出送藥到戶的服務，為有確診個案的院舍或者是社區隔離設施入面的確診病人等等，是代領藥物運送上門。預計服務會維持10個星期。一陣我們聽團體講下這項服務。 全国两会星期五、星期六分别开幕，市场推算今年全国经济增长目标将会定在5%，但有